金刚经呢是我们中国的佛教界非常有名有用而且呢流通最广的一部啊重要的经典。金刚经是非常难懂的一部经，而且是大家都喜欢来听的一部经，因为难懂所以大家喜欢听，因为听不懂所以大家来听，因为不容易讲所以我很喜欢讲。这是我尝试着用最精简的时间和精简的方法，而且精简的让诸位知道很清楚很了很容易了解的一种方式啊，立成的这样的纲要呢来向诸位介绍。先将序论的部分我分成了五段呢来介绍。第一，解释金刚经的题目。金刚经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我要把它一个名词一个名词的来分别的说明。我解释经题的时候啊，经常是倒过来解释，现在我还是啊跟着我讲经的习惯来先解释经的这个字。经在中国呢就是天经地义，也就是啊最珍贵的和啊最有道理的书籍叫做经。在印度原来呢叫做修多罗，梵文发音要说出来，它的意思啊是花串的意思。诸位看过花串吗？用这个夏威夷有花环，有看过吗？哈，把花一朵一朵的美丽的香花穿成了一个花环，这在印度呢叫做 sutra。 为什么把佛的语言所继承过的一篇一篇的文章叫做修多罗呢？因为佛的语言，佛所讲的话就像一朵一朵美丽的香花，对于人呢是非常的有用，所以金玉良言。因此呢就把佛所说的法极其成功的一本一本的书或者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叫做经，叫做修多罗。现在解释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啊，它应该是叫波罗蜜多，这是梵文呢 Paramita 的音译，中国人喜好简略，所以把那个多字啊往往就省略了。它的意思是到彼岸的意思，也就是从苦难的这一边到达离苦的得乐的那一边去，叫做啊到彼岸，叫做波罗蜜。其实我们常常听得说念经可以超度亡灵，有没有这样讲啊？那念经能不能超度我们活人呢？能不能够啊？佛说法主要是超度我们自己的哈。现在弄颠倒，我们念经就是为了死人在念，所以超度亡灵 结果我们自己念的时候啊，好像没有超度。所以波罗蜜实际上就是超度的意思，超越生死的苦难，而度脱苦难的生死的大海，这叫做波罗蜜。佛法有无量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叫做波罗蜜，但是其中啊最重要的有六度，六度之中最重要的是般若。六度的意思诸位知道吗？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就是般若，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一种。如果没有般若，前面的五种啊，这是世间的善法，而不是啊佛法。现在解释般若是什么意思？般若呢，是啊智慧的意思，它有三种内容。第一叫做实相般若，第二叫观照般若，第三呢文字般若。实相的意思是讲的呀无相，是啊讲的呀超越语言文字一起现象以外的，这叫做实相。但是实相不离呀一起的呀现象，一起的现象经常在变化，而实相呢，因为它不是一定的有定向，所以它是不动的。观照啊，是用佛法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生活的环境、身心的世界，这叫做观照般若。比如说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呀，都是变变不已的，所以是无常的。因为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变化的，所以呀是无我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因为是无我的，所以是空的。这个空呢，就是般若的意思，就是观照般若。假如你们自己有笔的话，请你们呢用笔做笔记，因为我讲得很快很精简，一讲就过去了，你不可能记得清清楚楚的，除非你准备再拿录音带去听。你拿录音带听还是要用笔记来记，你才能够记得下去。第三种叫做文字般若。所谓文字，像金刚经、像心经，所有一切经典来说明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的种种的文字，都叫做什么般若？对，因为我们生死生生死死在这个世界，又生又死，永远是在啊苦难之中。这个苦是什么原因？难从哪儿来？烦恼怎么升起？就是因为呀有一个自我的执着在那儿，自我的一个假的假象，而受那个自我的假象的困扰啊，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那般若呢，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而离开烦恼。下边讲金刚两个字。金刚啊，我们能够知道的是金刚钻、钻石，但是在梵文里边的这个金刚啊，它的叫做 Vajra， 它的意思是坚固、 的意思，并没一定啊有金刚钻的钻石的意思在里头，因为钻石啊还是一样东西，钻石大的可以变成小的，这个形状不好的还可以给它切割，那是可以破坏的，可以被破坏的。但是这梵文里面的 Vajra 这个金刚，它是啊破一切而不受任何一样东西啊所破的。那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指的是空，是《金刚经》或者是《般若经》里边呢讲的空的无相的意思。《金刚经》讲无相，《大般若经》讲空，就是讲的金刚的意思。无相呢，既然是无，当然是不受任何东西所破坏；既然是空，当然什么东西也破坏不了它。但是一切的东西从有而变成无，就变成空。如果我们心中啊不执着任何东西，不受啊任何现象啊所影响、所左右、所动摇，我们的心就像什么？就像金刚，那就是啊般若智慧的功能。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文经的题目是这个样，这一部经能够有超度的功能，为什么？因为是有智慧的般若的关系。那个智慧的般若呀，它的力量功能就像金刚那样的强大，所以这部经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在我们讲这部经在中国一共有六种啊翻译的不同。自从晋朝的罗什三藏，到了唐朝的义净三藏之间呢，不过300年的时间呢，翻的6次，而都是名家所译。这个地方讲，第一，姚琴三藏鸠摩罗什，那个时候呢，在罗什三藏所住的地方呢，是属于姚琴，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呢故障的地方。这个故障呢，现在的甘肃省的武威县。下边第二种啊，是为天竺三藏菩提留支。第三种啊，是成天竺三藏真谛。第四种是随大义年中的三藏基多，也就是基多三藏。第五种呢，是唐三藏法师玄奘。第六种是唐三藏法师，也叫沙门呐、啊，义净。这个名称呢，我是根据经典里边原来的原文照抄的。实际上这些都叫做三藏法师。我们经常用的经呢，《金刚经》呢，是用的罗什三藏翻译的，而唐玄奘呢，唐玄奘是谁啊？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啊。其实这个地方的唐僧就有两个了，《西游记》的唐僧，玄奘三藏啊翻译的能断金刚，是跟罗什三藏翻译的是同本异义。那么其他的四种是多少有出入。现在我们看本经的成立，就是这一部《金刚经》是在整个的般若经里边呢，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金刚经》从历史上来看， 是所以整个的大般若经里边，般若经有很多啊，整个的般若经里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原始就是下品，就是小品的般若，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中品般若，在第三个阶段呢叫做上品，又叫做大品般若。那小品般若和原始般若的时代啊，就是道行般若、文殊般若和金刚般若，这个都属于原始的部分。第二个阶段呢是中品般若，那个时代呢那就是放光般若呀，属于中品般若的时代，是第二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品般若了。大品般若里头包含着下边的三种啊，大般若经初会、大般若经第八会、大般若经第九会啊。实际上大般若经呢全部有包含着原始的和中间的以及最后出现的全部都包括在内，也就是大般若经呢把每一个时代的般若经呢集合在一起了。那么我们这里标示出来的像文殊般若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八会，金刚经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几会啊？第九会。好，现在我们往下看本经的组织，它有四种，我们可以看到四种的组织法。本经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组织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中国人以及啊包括儒释就是中国人呢啊，把它有四种分法，四种啊说明。那第一种是梁昭明太子，也就是梁武帝的太子啊，昭明太子，他把它分为32分。现在我们诵经的时候啊，发挥应有分第一，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第二，什么是啊？什么第三，对不对？啊，这一共有32分，不是释迦牟尼佛分的，是谁分的？对，昭明太子分。第二种呢，是罗什三藏的弟子深照法师说什么？说《金刚经》的前半部，也就是昭明太子所分的第一分到第十六分，是讲众生空。那么《金刚经》的后半部，也就是昭明太子所分的第17分到32分呢，是说的法空，也就是说身空和法空，也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证人无我就是成乌罗汉，证法无我就是啊成大圣的菩萨初地以上，证人无我进入涅槃脱离生死，证法无我遂证涅槃不出生死，在生死之中自由自在度化众生，这叫做法无我。第三，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和三论宗的创始人驾强大师说啊，这前后两个部分呢是啊重复地在说，也就是说前半部已经说了的话后半部重说一次。这是到最近呢应顺法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近代的大德，现在还健在，他的有一部啊《金刚般若经》的讲记，就是这本书。他这本书把它分成5段，用大智度论里边的5种菩提心来分判全经，一共是5段。哪里5段呢？他说是法菩提、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明心菩提、佛道菩提和 九经菩提，这可能是啊比较啊合理的，因为《金刚经》是属于般若的系统，般若经的系统，而《大智度论》呢，就是啊《大般若经》的第一品的摄论，所以这种分法可能呢是比较接近于啊原貌，但是我没有用它。并不是说我比印顺法师更高明，我想我试着另外一种方式来给他解释这五种菩提心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以请诸位呢参考印顺法师的这本书，你们自己去看，我不解释。下边我们看本经的一者及述者，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经是罗什三藏所翻译的。现在我因为要讲经的内容呢要紧，所以他这个人我们不必讲的太多。中国和印度的解释《金刚经》的有多少种？在印度呢，有无著菩萨写了一部叫《金刚般若论》，有两卷，另外还有一部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三卷。无著菩萨是印度啊一位非常伟大的呀、啊、论师，他写的有一部啊叫《十大存论》。这《十大存论》呢，就是唯识宗啊的早期的一部啊重要的论点。然后他的有一位弟弟，他亲生的弟弟，同胞的弟弟，叫天亲菩萨，也是啊唯识宗啊一位大师。他写了有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颂，这些呢后来变成了叫做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那么许多人呢给他解释了以后啊，玄奘三藏带回中国啊，把它综合起来翻译了成为一部啊叫《成唯识论》。这就是啊这两位大师的贡献。而这两位大师对《金刚经》呢也非常的重视，所以天亲菩萨也造了一部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三卷。这在我们的汉文藏经里边呢都有。讲到这个地方啊很枯燥，但是呢他非讲不可。也诸位既然来了，那就耐心的听。不过呢下边的精彩的就来了哈，《金刚经》的内容呢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看《金刚经》的内容，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呢？分成好多段的啊。第一，《金刚经》的对象；第二，《金刚经》的要义；第三，《金刚经》的思辨的形式；第四，《金刚经》它就是讲的无相和离相。我们呢，要分成了四大段落来介绍《金刚经》的内容。《金刚经》很难讲，也是很容易讲。在我们的这个藏经里边，以及现在呀、啊，这市面上或附近流通处流通的许多《金刚经》的注解，有的人呢把它结合成一本书，叫做《金刚经五十三家注》。金刚经只有五十三个人注解了吗？不是，这比较有名的注解呢有五十三种，这是到啊清朝为止。 那到现在为止呢，更多了了，许多许多人呢都在注解。如果把印顺法师的这本书放进去，至少有54种了。但是那一些注解的方式，都是根据讲经的那个法师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看法来解释《金刚经》。《金刚经》是禅宗啊最重视的一部经。禅宗的六祖大师就是啊听《金刚经》的两句话而开悟的。那其他的宗派的法师们呢，也都非常啊重视《金刚经》，因为这部经呢，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而深入浅出。现在我们看一看啊，《金刚经》的对象是谁？这是从《金刚经》里本身看到的啊。第一，说当机说法者，也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对话的、请法的代表者是谁？那是啊，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中解空第一的谁？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啊，是一位大五罗汉，但是他在所有的五罗汉之中，他是一位对于空义了解的最清楚的。还有一个传说说，须菩提尊者啊出生的时候啊，他家里边的房子里边的所有东西都空了，米缸也空了，水缸也空了，什么东西都空了，可能他家里的父亲的钱袋钱包也空掉了。因此他成为佛的弟子之后呢，对空的道理呀、啊、了解的最彻底。那这样子的孩子如果生在你家里，你喜欢吗？是一个大五罗汉哦。但是我们就是不能空啊，如果能够空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超度了。空什么呢？空我们的烦恼，空我们的执着，空我们的自我中心。现在再看这部经教化的对象是哪一些人？是啊，《金刚经》里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大比丘、比丘尼等，一共有多少人呢？比大比丘中啊有1250人。可到后边呢，《金刚经》要讲完的时候啊，就说有比丘尼都在里头了哈。最后比如《金刚经》最后的一段呢，说长老须菩提即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啊天人阿修罗，这些人呢都是当时听《金刚经》的听众。那讲这一部《金刚经》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这部《金刚经》使得听众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能够发什么心啊？无上菩提心。《金刚经》里面叫什么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啊他的目的，不单是发无上菩提心，也还希望所有的听众啊最后都能够啊得到无上的菩提 之果，那是什么？就是成佛。现在我们再看了啊，在下边这一段非常重要了。这一段如果听完了以后啊，其他不听也可以，那是全经的要义。一共我把它分为三段啊，它是要义是什么？说心有所住呢，就离开了无上菩提之心，心能够降伏呢，就是啊无上菩提之心。因为它的目的呀，就是要我们发无上菩提心，成无上菩提果。如何发，如何住，如何成，那就是啊要心能够降伏。如何降伏法？就心无所住。我都用经文来解释经文，诸位一定是觉得奇怪，你用这一句解释那一句，究竟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啊？那心有所住，这个不是经文啊，经文里头没有心有所住的意思。我先要解释个住的意思。住啊，是执着，是啊，是在乎，我很在乎，这叫住。我心里边呢，有这种啊，这个挂碍，这叫住。心里头有挂碍，牵牵挂挂的，叫做住。心里的不牵挂不挂，这个叫做不住。你今天让人家赞叹了一下，说你好聪明哦，你好能干哦，或者是啊，你真不容易，你也到龙禅寺来听金刚经，你真有善根哦。你心里头听到以后，哎，觉得很高兴啊，这个是心有所住啊，是心无所住，那好不好啊？哎，怎么不好呢？如果人家说你，说你这个人这么没有出息，这么好的人也这么迷信，跑到龙禅寺去听什么金刚经呢？那你会怎么样啊？你说怎么这有善根的人，有智慧的人听听金刚经啊，像你这样子愚蠢的人才骂我哎。这个是心有所住啊，心无所住。有住还是无住啊？是有住啊，很不容易，相当不容易。不过呢，下边听了以后啊，你就可以了哈。现在我们往下看，有几个例子，《金刚经》里边的金句的句子。金云也是《金刚经》说，啊，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金云：菩萨欲发，因无所住，心亦不失。就是我们的心呢，都有执着，都有烦恼。请问世尊，请问佛陀啊，如何能够把我们的有住的心，也是啊，受环境影响而起烦恼的心呢，把它降伏了？究竟有什么办法？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我们呢，说降伏我们这个心呢，这是菩萨才有这种啊希望， 那菩萨遥想呢，心无所住啊，那就是说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起执着，那就可以降服你的烦恼心，就可以啊得到心无所住的目的。心有烦恼，心有执着，都是啊我们自己和外在的人和众生产生接触的关系，才有这种烦恼。那接触的关系啊之间，如何能够啊没有烦恼？这要使得我们的心啊，不要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基础的关系啊当成真正的实在的不变的，那你就没有烦恼了。可是如果仅仅只以此，我们就会变成消极，因为跟人与人之间的基础关系啊不要有关系，或者是这些关系啊都是啊假的，都是啊不实在的，是无常的，那就不要关系了嘛，不行，那不是菩萨。菩萨呢要跟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还要啊不把这些关系啊牢牢地牵在挂在心上，这才叫是啊真正的功夫。什么功夫啊？菩萨的功夫。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取有舍，但是菩萨跟人的关系他是啊自舍而不取的。所以菩萨度众生用什么度？以布施啊来度众生。以什么布施？诸位知道吗？用什么布施？ money 我看呢，不仅仅是钱财，还有什么？还有佛法，还有什么啊？无畏事啊，有叫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做了布施的功德之后，心里头不再念着说我已经做了功德了，我已经布施了多少东西了，我已经度了多少人了，这叫做无助。布施的原则要做到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诸位可能听到过啊。什么是三轮体空？这第一，没有布施的人，没有被布施的人；第三，也没有啊布施和被布施中间的东西和事情和物。这个轮呢什么意思？轮是会不会转呢？轮是一种运作的意思，要有运作。什么运作啊？布施的运作，布施的行为，受布施的行为，以及啊在拿什么东西去布施，在运作一定要不断地在动，不断地去运作，这叫做轮。有几个轮呢？三个轮都在动。三轮虽然在动，可是呢不要想到哪个是啊真正的实在的 我在做的。我曾经呢遇到过一位大居士，他告诉我他已经做到三轮体空。我说你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他说哦，我在哪一年哪一月啊做了什么事，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呢，经也是《金刚经》讲的啊，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相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诸菩萨是许多的菩萨们，摩诃萨是啊有大功德的菩萨们，应该呀、要产生了清净的心。清净的心就是智慧心，清净的心就是啊无住的心。那怎么样子无住呢？下边呢要教我们呢，就是说你做布施功德的时候，以及做了布施的功德之后呢，你心里边呢不要想到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啊，这个叫做六尘。所谓六尘呢，就是我们的环境里边的所有一切的现象，这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是什么色，对不对？这个色啊，包括颜色和形色。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声音？鼻子闻到的是什么？嗅到的是什么？有没有臭啊？有，香味、臭味，在印度啊。印度人很笨，没有臭字啊。但是呢，香在印度呢，它就是一种啊 ，the smell， 就是像这个香在英语里头这么一个字，我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就给它翻译成为啊什么香。味是什么？是我们舌头所尝到的味觉。触啊，是我们的身体四肢所接触到的这种物质或者是气候。法是什么呢？法是我们用头脑、用语言、文字符号和记忆，这都叫做法。凡是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六根产生反应之后，心里头还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这叫做无住。禅宗的有一位禅师，他形容了他自己的心境，说如空中的鸟迹，空中鸟飞过以后啊，还留下什么？有没有它的一个脚印啊？有没有飞过的痕迹啊？没有。但是鸟是在空中飞过了的呀，但是空中本身呢，不会留下鸟的任何的呀痕迹、形迹、影迹在哪？一个禅师的心接触到任何的事物啊之后啊，他的心还是保持着像空中那样的一片的虚空而明白，什么东西也不留下，这不容易啊。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有住还是无住，就是无住。 诸位有没有听到说，说某某歌星、民歌星唱的歌啊，真好听。一曲唱歌以后啊，他那个音呢，在那个梁里边扰了几天呢、啊，扰梁三日。他那个音始终在梁上面在扰，究竟在梁上扰呢，还是那个听的人在耳朵里扰啊？还是在心里边扰啊？在哪里扰？在心里边扰。如果说在梁上扰，我们拿录音机还可以去录它。在心里边扰啊，虽然感觉到他歌还在唱，但是事实上这心里边的这种啊，种一种执着，一种贪念，这个就是不应住身，对不对？他是住了身了，心住于身，所以声音扰梁三日。如果不注意声，听过听是听了，听过以后，这心里边再也不留痕迹。现在我们讲这一段呢，是《金刚经》里边的最精要的精要。诸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大门口的墙上面有两句话？两句什么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听到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是听的《金刚经》，对不对？听的哪两句话开悟的？那你们也开悟了、哦、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身心两个字解释。无住啊，解释了，就如空中的鸟机，你心如空，任何东西飞过的时候不留痕迹。你心如空，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心里不挂碍，没有烦恼，这叫做无住。但是身心是怎么生法呢？我曾经遇到过啊，好多人跟我讲，他修行功夫非常的好，心已经非常的清净。那我就问他们呢，我说你怎么清净法？他说我一打坐的时候啊，听不到声音，看不到东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的心呢非常清净，很自在，很自由。那我就讲了，木头、石头、树、草，他们都听不到也看不到，是不是也是很清净呢？他们想，不对呀、啊、他说我是人呢、啊、我说人怎么会听不到，怎么是看不到，那你还算是人吗？他说我若定了啦，所以呀、啊、心清净了。那一种若的定，在禅宗来讲的话叫做冷水泡石头，你们听懂吗？禅宗是讲智慧，金刚经是讲般若。无住并不等于是啊无知无觉，无住啊就是不执着，无挂碍，自由自在。但是心的智慧的功能和啊反应呢、啊，不单是照常啊，而且比一般心里边有执着有烦恼的人呢更清楚更活泼。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啊？第一是顿悟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个样，听到《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话，马上言下大悟。第二种呢，是要我们呢，先要练心开始， 练心如何练，就是要从啊修习啊观的方法。观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般若有什么？有三种般若，对不对？第二种叫什么般若？观照般若。凡是修观的方法，都是观照般若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种类。应该要修观，不是修定。任何观的方法都是属于观照般若。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云住，云何降伏其心？复告须菩提，当生如是心，我应弥度一切众生，弥度一切众生已，而有一众生舍弥度者。实际上这一段呢，是前面两段的重复的说明。也就是说，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人，首先知道什么叫做住。也就是说，要发菩提心的人，发无上菩提心要想成佛的人，首先知道我们的烦恼心是什么，就是什么云和云住。住的意思是烦恼心，对不对？是执着心，对不对？先要了解你的烦恼心是什么，然后再告诉我们如何的把这个烦恼心降服。那怎么样子降服它呢？下边讲了，当生如是心，这个心还要生起来啊。生什么样的心啊？生智慧心。什么叫智慧心？就是说用法布施，用财布施，用无畏布施，使得众生离苦得乐，而帮助众生，帮助多少众生呢？帮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从生死的此岸到达不生不死的彼岸，这叫做弥度啊。弥就是弥苦，度是超度，使得众生的苦弥了，而又超度了。超度多少啊？一切众生。超度了一切众生之后，还心里头没有想到啊，说超度了任何一个众生，这才叫做什么？叫做无住，叫做啊不住。我在美国住了，现在为止已经是第16年了。美国人呢很天真的，很可爱。他们有一种风气，去做义工。这义工呢，这叫 volunteer。这个谷歌对不对哈？这 volunteer 就是义工，对不对？我想对不对哈？他们做义工的这种心态呀，是真可以讲，可以形容他是无助的。他们做义工就是为了做义工而做义工，并没有说我想沽名钓誉，向人家赞叹一下，向人家给他一个奖牌，没有，就是为了欢喜，为了高兴去做义工。做了一天义工，一身的臭汗，高高兴兴的又回家，睡得舒舒服服，再也没有想到他是做了义工的。说这种精神，这个真是可佩。在我们中国人呢，这种风气还没有养成，在我们农禅寺的信徒呢，已经渐渐的多起来了，要鼓掌啊。有一次啊，有一个美国人来替我们做义工，做了一天，很累，很忙。做完以后呢，我就谢谢他，我说今天真感谢你啊，替我做了这么多啊。他是怎么讲？ 他说你不要谢我，我应该谢你啊。他说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做，这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荣幸啊，他叫 my pleasure。 这是 pleasure 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的享受，是不是啊？是我的我很喜欢的事，是这样子。那做完以后他不会再来跟我讲，哎，我哪一天给你做过义工的咯，你要对我优待一点咯。那就不叫义工了嘛，那叫什么？那有条件的，是不是？那不叫义工。今天呢，我们讲到这儿为止，金刚经的全部的要义全部讲完，明天后天不听也没有关系，但是明天后天的是最精彩的部分呢，不听很可惜。今天是讲《金刚经》内容的第三项目，是思辨的显摄。这是啊，凡是念过《金刚经》的人，非常的熟悉。有的人说，《金刚经》是讲的似是而非论，是又不是，最后又是，这个究竟是在讲什么东西。而金刚经里的像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是不是那就是这样的例子，我选了，实际上是抄了一共19条，也就是金刚经里边有19个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呢，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两个例子知道了以后的话，听懂了以后啊，其他的例子非常的容易懂。这个思辨的形式啊，我给它做成了以下的说明。第一是正反合，这是一种啊辩证的逻辑，正面的反面的，然后呢正反合起来说，就是正反合。那我们金刚经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好像是这个样，但是不一定。第二类就是肯定否定，又是肯定。那也就是下边的一个选择，就是不是那才是。另外呢，这用佛学的名词了，说假有非有是真有。这我们要解释一下，说假有是指啊，一切现象用语言文字和思想可以啊表达想象的形容的，那都是啊假的，不是真的。请问诸位啊，你们今天吃了晚饭没有啊？只有少数人吃了，还有多少人没有吃啊？吃晚饭的那个吃，这个是吃呢是没有吃，是正在吃呢？不过这是一个字而已。吃晚饭的吃，那这是一个字，这是一个代表的符号，说明了，并不就是吃，对不对？只有两个人说对，其他人都不是。那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听懂，对不对？说茶，我们就喝茶的茶，讲那个茶字是不是等于茶呢？不是，这是一个名字而已。 但是呢，说到茶，很多人就晓得是茶，可是从来没有吃过茶的人，你讲怎么样讲茶，人家还是不知道。不过从来没有喝过茶的人，你就拿一杯茶给他喝，他喝了可能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叫茶。那这个茶是不是就是说的那个名字的茶，是不是等于是那个茶呢？绝对不是。所以是假有啊，一个是名词上面的，动作上面的一种形容，或者是、一种表达，都是假的，以假借来说明而已。另外，所有的现象，不管是人、事、物，人和所以呀、可以表现的现象，就是生理的现象、心理的现象、物理的现象啊，这都是啊暂有，暂时的有，不是啊永恒的存在。请问诸位，我们历史上是不是有一个秦始皇啊？现在在哪里？现在西安了啊。我们最近最现代的历史上是不是有一个毛泽东啊？现在呢？现在在天安门那边呢，有个毛泽东纪念馆的棺材里面。那这是个史诗，不是啊就是毛泽东了。所以任何现象啊都不是啊永久的真实的有，而只是啊暂时的假有。我圣严今年63岁，再过个多少年以后，你们说我还在不在？我说我再过63岁以后还在吗？你们诸位，第一是太自私，要我受苦受了那么久。假有下边呢就是非有啊。假有既然是假有，它不是真实的有，所以叫做非有。从假有深一层的看，那就是不是真有，就是啊非。非有就是不是真的有。非有很难懂，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全部都是有的，怎么能够讲说非有？事实上啊，我们的存在呢，既然是假的，假就不是真，假就不是有。我们吃过饭以后啊，消化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暂时经过啊，好像是有，但不是真的有，所以叫做非有。在《金刚经》是讲无相，在《大般若经》是讲空，讲《心经》里边也是讲空，空的意思就是非有。非有啊，那才是真有。下边这个真有的意思是讲非有啊，非有就是真的有。为什么讲非有就是真有呢？非有是空，一切都是假的，空是真的。诸位能不能听懂啊？空是真真实实在在的，不会变的，凡是有的都是在变的，都是动的，不是真的。空啊，它是已经是空了还能变吗？能不能变呢？它是不变的，所以那个才是真的。好，现在呢下边呢又讲有空中道， 这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啊世俗地和真谛，以及呢中道，中道就是啊又叫地与地。在佛法里边分有大乘法、小乘法，从佛法的角度看，世间的所有一切现象以及世间所有的人的观念所见的都是有的，不管是啊是现象的有或观念的有，是或者是啊现象的有和本体的有，那都是有。那个本体也可以叫它是理念，也可以叫它是神，那都还是有。不管它叫它是大我、神我，都是有，所以都叫世俗体。那从小乘的佛法来讲，认为世间所有一切法、一切现象啊，都是空，都不是真实。所以呢，他注意空啊，他是从啊分析和实证，分析呢就理论上的来分析。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啊，另外实证呢是经验的，也是从心理的体验呢，那是要通过智慧或禅定才能够体会到。能够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他是啊就注意空，也就是啊他知道世俗的一切现象都是假有，所以他认为空就是真的了。因为认为空是真的，所以呢他进入涅槃，就是精密的空之中啊，不再啊愿意到世间上来度众生了，我们把它叫做小乘。一个理论上、逻辑上能够了解空的人，不一定他是经验到空的。所以有好多人呢，对佛法知道的还不少，也能够讲《金刚经》，但是遇到他个人的得失、是非、利害，特别是啊男女的爱情和啊父子的亲情，以及啊金钱的什么情啊，金钱的得失、名誉的呀、这个毁誉，都会呀、不自在。那他道理是懂了，但是他没有亲自的体验呢、实证。所以真正的佛法仅仅是道理的懂不够，但是懂得一些道理也不错了啊。最好还能够实证。下面第三就是中道啊，才是啊大圣的第一地。所谓中道，并不是中庸之道，并不是骑墙的骑墙式的中道，我不想我不在中左不在右，我在中间，哪一边好我就向哪一边靠，这个叫什么什么道啊？骑墙道。佛法讲的中道啊，非空非有，叫做中道。而还有一句话， 也不在空有两个中间呢，站在中间，站在空有的中间，那也可以讲啊，空的空。可是不能够误解他说啊，否定了世间的所有一切现象。事实上他是啊，注意世间而不受世间的现象所困扰所束缚，他是啊，注意世间而在世间的自在。那就像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自在的菩萨。中道的意思讲得最清楚的有一部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中观论颂，他是他的精神呢是舍两边而不取中间，舍两边而不取中间，舍二不执中，这个叫做真正的中道。舍二边不执中间，这是最自由最自在的一种经验。从逻辑上来讲，任何一种逻辑都有他自己本身的呀一个立场。但是这中观论呢，也就是般若思想的这空的，般若的空，也就是中道啊，这中道的思想啊，它是不立任何一个立足点的，所以立论呢，所以宗旨啊，没有，不拿出任何一个宗旨来。所以辩论的时候啊，你拿什么方法去辩论它，你破不了它。原因是什么？它就像是啊虚空一样，你攻击不到它，它没有东西可以攻击。这不仅仅是理论的，而是啊事实上经验呢也是如此。经验是没有立场为立场啊，这是最好的最自在的，这叫解脱，这是最高的智慧。好，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下面的例子了啊，就是刚才这是讲的一个基本的形式，现在是例子。这《金刚经》的例子一共有19个，我们现在看一个一个的看啊。第一，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如见诸相非相，这见如来。第一，你们看哈，如来所说身相，这是有啊，即非身相是讲的什么？就是啊，非或者是空啊，非有。那么若见诸相非相，也就是说你能够啊知道或了解了一切的有就是没有啊，一切的假有就是没有，或者一切的有就是空，那你就能见到如来了。见到如来的什么？见到如来的身相啊。若见诸相非相，就能够见到如来的身相。在前天晚上我在世贸大楼的国际会议中心呢演讲完毕，有人问我佛的面貌是怎么样啊，我说佛的面貌就是没有面貌，没有面貌就是佛的面貌，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金刚经讲的。好，佛的身相就有32相，你们听到过吗？佛有32种大人相啊，这个大人相是假相啊。但是没有32种大人相，它不是佛的庄严身呢。所以佛的32相即是啊非相， 不是真正的佛像，但是呢那个三十二相就表达了释迦牟尼佛的庄严相，这没有错哦。再说佛的呀，真实的法身遍于法界，没有一处不是佛的法身所在，那他有没有定向啊？他就没有定向了。所以佛的法身是无相，无相就叫做非相，是不是？非相那才是真正的佛的法相，是不是这样子？现在第二个例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一条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呢，为尘呢，即非为尘，就是为尘。那为尘所集合成为的世界呢，说是世界，就是非世界，这那就是叫做世界。一共有两个例子在。有多少微尘呢？有三千大千世界那样所有的微尘。那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现在我说明一下，一个日月的系统，也可以说一个太阳系啊，叫做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啊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啊叫做大千世界，因为数了三个千，所以呀、啊，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啊，实际上就是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现在我们要解释每一个大千世界里边呢，有多少微尘呢？那是无量无数的啊，数不清，比恒河沙数要多了多了啦。但是如来说，那不要叫它是微尘，你把它当成微尘的话，错了，那微尘也只是假象。所以它不是微尘，可是呢这个假象啊，你不要说它没有，它那就是微尘呢。那从微尘一粒微尘，或者是所有的微尘算，或者是呢说那么多的世间来看，都是一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现象，我们都会能够解脱自在。比如说啊，欠人家一千万等于没有欠人家一千万，所以叫做欠人家一千万。因为欠人家一千万还是欠的哈，但是呢你说等于没有欠人家一千万，那都舒服啊。另外今天太太跟我吵架，等于没有吵架，所以叫做吵架。如果用这种逻辑啊、哦、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所有的事，我们实在是啊说没有烦恼是不容易了啊，减轻很多烦恼。所以这个金刚经值得听啊。现在我们再往后看第三个例子，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也就是说三十二相啊是如来的相，可是呢并不是真正的如来相，如来的相并不限制于三十二相，但是呢如来是由三十二相而显现。这个三十二相的名词我们呢不必每一个都来说都来讲， 这是在印度啊的传说里边呢，转轮圣王都有三十二种相，因为释迦牟尼佛啊，如果不出家成佛呢，他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后来他成了佛了，所以他也有人王的这个说人王所具足的三十二种相。现在下边呢，讲第四个，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个实相呢，实相就是讲的真如，实相啊，就是啊，讲的呀，第一句，实相啊，就是讲的呀，无相，或者是非相。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诸相非相嘛，诸相非相就是实相，也就是《心经》里边的讲的诸法什么相，空相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有没有？ 有， 就是《心经》里边讲的呀，空相就是实相，这个地方啊。又叫它非相。看第五条，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个波罗蜜跟我们台湾吃的那个波罗蜜有一点不大一样啊。这个波罗蜜我们前边已经解释过吧，昨天解释了啊，是什么意思？到彼岸超度的意思。这个地方讲的第一波罗蜜就是实相，就是非相，能够亲自啊体验到实相非相，这个人就已经呢超度了，已经呢能够从烦恼而得解脱，从生死苦而海而得自由，所以叫他波罗蜜。所以自由自在，神通广大，有两种解释法。第一是真正的有神足通，所谓神足通呢，就是施舍得舍，失一得一，可以呀、啊，不要买飞机票啊，可以到处旅行，可以呀、啊，不要花钱呢，得到任何需要的东西，这是能够啊，分身呢、啊，同时分身在许多地方出现，这个叫自由，就是这个叫做神通。这是第一种啊，但是第二种是更重要。第二种的神通啊，是心的自在，也就是自己的内心啊是自由。在《六祖坛经》里边说得很清楚，如果能够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话，就能来去自由。这个所谓自由啊，就是来觉得很好，去也觉得很好，要非要我去不可，我去了，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我没有非去不可的事，我没有非不去不可的事，所以来去是自由的，来也好，去也好，来去多好，生也好，死也好，生死多好，这个叫做来去自由，生死自如，听懂吗？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要比神通广大更自在。这个自由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自己在里头， 说他要死就让他死嘛哈，他要活不要叫他死哈，他要死不要叫他活，不必，他要去让他去嘛，这个是谁是他？谁是他？没有自己，所有一切都是众生，而因缘要他怎么样，他就是随缘。所以呢，一些大菩萨们都是随缘化众生，那叫做 自在，那叫做自由。如果环境不许可他，他还要非做不可，那就叫不自在，那会感会有烦恼。所以因缘呢有两种成分啊，一种是啊等待因缘，另外一种啊是促成因缘。等待因缘是非常消极的，促成因缘那是菩萨行。可是因缘你怎么样子促成也是不成，那不要烦恼，所以因缘没有成熟，心里还是自在。所以人家要把你关到牢里边去，你就去的时候还是高高兴兴，但是能够让你出来，能够可以让你出来，你说我不要出来，我还要在里边，这个就不是自在了哈。你自己是执着，你觉得牢里边才是自在，那是笑死人。牢里自在不一定要住牢啊，牢外自在，你就进牢也没关系啊，这个叫做啊自由，听懂没有？哦，不要说这个随缘呢，一下子就变成了什么等待啊，那就我等死叫做随缘，不可以。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第一波罗蜜就是智慧，就是六度之中的第六种。我们六度讲了没有？名词解释过的啊，有介绍过六度之中的最高的最后的，也是啊最重要的，就是般若，那就是第一波罗蜜。如来说般若是第一波罗蜜，但是你不要执着它，你说这是第一波罗蜜，我只要这么一个波罗蜜，这也是错的，就是执着了。所以要说即非般若，即非第一波罗蜜，那样子呢才是真正的呀第一波罗蜜。所以这个呢，一个是啊说有这样东西，但是请你不要执着它，那才是这样东西啊，听懂吗？第六种，如来说人生长大，人生长大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因为如来的身体啊是比我们高多少啊，比我们高一倍。我们普通的人呢是八尺长，如来的身体呢是一丈六尺长，所以叫丈六金身，所以叫是大的身体啊。那人家把它当成呢是大的身体，那这个大身也是假身呢，所以不是真的大身呢，不是绝对的大身呢，那就是如来大身。好，我们还可以往下看，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所谓庄严佛土啊，是用功德庄严佛土，种种的功德来庄严佛国的净土。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呀，他用这义正呢两种庄严呢，义报庄严、正报庄严。像这个许多的大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有许多的阿罗汉都是大阿罗汉，这是叫做诸上善人。因为佛国净土里边都是那些圣人呢、啊、那圣人这庄严了这佛国净土。 而他们处的环境是什么？七宝什么行树、七重罗网，还有什么七宝莲池，是不是啊？啊，八功德水是不是啊？啊，七宝莲池、八功德水，还有树上微风吹动，那些树怎么样啊？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对不对？还有种种的这飞群鸟类也在那边唱念念什么，就是念佛念法念身，这些都是什么浮土的庄严呢、啊、这些庄严呢，你不要以为它是庄严，你不要执着它，你如果执着它的话，那又是又变成俗气了哈，又变成烦恼了。弥陀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些庄严呢都是阿弥陀佛的什么愿力所化现的，并不是真正的那些东西。说净土里头怎么也有出生呢？净土里头没有出生，那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化的，所以不是真正的庄严，不是啊我们世俗的人所以为的那真实的庄严，这是佛的悲愿，以及呢我们修行净土的人的功德所感，那不是真实。假如八功德水啊，八功德水真的有水吗？以八种功德作为水哦，你们不要以为那里边真有水啊，真有水，八功德水，这个怎么，这个水怎么会变成八种功德呢？以八种功德为水，生长许多的莲花。诸位听懂吗？啊，你们不要以为到那边就可以洗澡，还有那么多的事。下面第八，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这个诸心呢？是以许多众生的心，每一个众生呢都有许多的心理的活动的现象。如果我们知道许多众生每一个众生的心的种种的心理现象啊，都是妄心的，是不是啊？我们都不是真心，对不对？都是虚妄的烦恼心。那既然是妄心，当然是不是真心哦。既然不是真心，那当然没有心，没有心才是真正的心。这在六祖坛经里讲无念，没有念那就是智慧，没有念就是智慧，智慧产生了种种的呀救济众生的功能，那是智慧心，那是叫做真心，那也不是智慧心，它是没有执着的，所以叫做无心。无心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是智慧心。智慧的功能呢？我现在请问诸位啊，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啊，一个年轻的男孩啊，年纪大的也可以算，心里边正在念爱着一个心中的如意的美女啊，或者也好爱人也好啊，他有一个人的话，他心里边想的念的都是这么一个人，另外的人在他面前经过，或者是在他面前出现，或者是要告诉他介绍他，这可能呢无心去啊管他，心里边呢只有一个人呢，他心中只有一个人，另外的人在他心里边已经不存在。像这种心是真心，对不对？真心的爱一个人嘛，哈，是不是这样子啊？可这个心呢是迷心，心呢已经被一个女人的影子迷住了，他其他的通通不知道了啦，是这个不是智慧心，这是一种什么心啊？ 真正的烦恼心呢、啊？那是有心的哈，那是有心人。只要心中呢无我，我们前面昨天讲的心无所住，对不对？有没有？昨天讲心无所住，就是心中无我，那才是真心。能够那样子的话，能够啊，就能够像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一样，任何众生都在他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是，一定是这样。你那个照相机啊，你照相机一个底片只能照一次，你照第二次的时候，那个底片还像什么？一张纸画画画一次，另外第二次再画上去，可能重新涂掉了再画哈，否则的话没办法画了。因此说，真心是有心是无心，真心是无心，有心的都是不是真心。下面第九条，如来说具作是身，即非具作是身，是名具作是身。这是说，如来也好，就是化身的佛啊，他有肉身的。我们一切的人也好，每一个人都有肉身呢，我们叫做色身。这个身体是暂时有、临时有，是假有而非真有，是不是这样子啊？生的以前没有你，死了以后没有你，只有在生与死之间呢、啊、一个阶段有，那是真的生吗？是假的。所以说他是生，就是不是真的是生，不是真的呀，有这么一个是生，但是他是有这个是生呢。你们有没有身体啊？有，是真的吗？假的哈、啊。那要不要他？ 要。 哦，这听懂了哈、啊，你们有智慧，听懂了。刚才我最后问了一句啊，很重要啊。有的人说，这身体是假的，臭皮囊。那赶快叫他死了算了。不行啊，我们要用这个舍身来修行，来修布施行，来修智慧行，要修六度万恨，要用身体来修的。没有身体你就变成鬼了。所以虽然是不是真的身体，但是我们真的身体要用假的身体来做什么？来修行。所以诸位要保重身体啊，不要听了《金刚经》以后就回去身体不管它了。但是不要执着身体啊，你执着身体，你的烦恼就重来了。这听懂听不懂啊？又要保重，又不争，又不要什么，不要执着，那怎么办呢？啊？要自由自在啊，要恰到好处啊。现在下边呢讲第十条，对不对？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这前边呢这个是相同的，前面已经讲解释过啊，已经解释过如来有诸啥相啊？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对不对？是名三十二相，对不对？好，这个不要再解释。现在第十一条，诸法者，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说法就是说如来说法，说了多少法呢？如来说法说了49年呢。可是啊，如来真正的说了法吗？没有哦。法是无法可说的哟，没有办法说的。真实的法是本人说的，说出来的法都是啊语言法，都是啊一种符号名相，而不是啊真实法。那这叫做说法， 这不说也不行啊，说这是一个假名，不是真实。如果你们在外边呢，告诉人家说，龙禅寺可以听《金刚经》，这句话这是介绍，对不对？并不是真正的让人家来，不是真正的已经听到《金刚经》了。要让人来听《金刚经》，你一定要说这句话介绍给人呢。所以介绍的不是就是那个事，而不那个介绍的，不做介绍的话，那种事也就没办法现，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如来所说的法，通通只是一个介绍词而已啊，要根据他所介绍的、说明的，照着去做，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法，听懂吗？所以如来说的法，这是一个一种工具，我们利用这种工具，一种介绍来啊，达成呢，亲自啊体验到真实的法。真实的法是什么？是无法可说的，是无相的，是空的啊。下面第十二条，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众生就是哦，人哦，哦，那么多人哦，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来要度一切众生，是不是啊？一切众生就是许多的众生，这众生众生的意思呢，就是一切许多的众生。但是呢，你不要以为有那么多的众生，并不是啊，真正有众生这样的事，那就是众生。为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如来如果要心无所住的话，怎么样子呢？说要度一切众生，度尽一切众生，而是无众生的度者。昨天有没有这样讲？有，这个意思是昨天相同的意思哈。下面第十三条，说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这个是善法呀。作为一个菩萨，有三个条件，有三种誓愿，又叫做啊三大境界。哪里三条呢？第一，修一切善法；第二，持一切境界；第三，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善法，前面那个是啊，是吧？度一切众生，这菩萨的三大境界，也就三句境界里头的两条，这是啊第二条。在修善法之后，不要以为是修了善法，那才是真正的是修善法。为什么？心无所住啊，对不对？心无所住已经知道，对不对？啊，只有五个人知道。第十四条，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这个一条啊，是解释什么叫做凡夫。凡夫的意思是有我的执着，有我执着就有烦恼。但是呢，凡夫这样东西哦，是不是真的有呢？不是的。如果真正的有凡夫啊，这个凡夫是不变的哈，现在是凡夫，将来永远是凡夫，那就是真的凡夫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将来可以修成变成什么？变成菩萨，变成佛，对不对？所以不是啊，不变的凡夫，那是现在是个假的凡夫，所以叫不是真凡夫。但是现在还有烦恼啊，还有我啊，所以还是叫做凡夫，对不对？ 对。 好，你们是什么？是真的吗？ 是假的凡夫，那个就是凡夫，要这样子讲啊。但是凡夫因为是有我，可是当他发现或体验到或者实证到空的道理，那个我有没有了？空就是空去我嘛，所以那个我是假的。既然我是假的，那个凡夫啊，这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第十五条，如来在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如来即非如来，是故名如来。这个一条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子讲哈，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哈。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表示说无来无去哈。如来即非如来，是名如来。这个如来呢，是佛的十种尊号之一。那为什么叫做如来？也就是啊，好像是来了。对于谁来讲啊，是好像是来了呢？对于我们呢，学佛的人来讲，他是来了，我们接触到了如来了。当我们真正的要亲证如来的法身的时候呢，也好像是来了。但是如来本身呢，从来没有走哎，这是说我们没有亲证法身的时候没有见到他，亲证法身的时候就见到了他，这是一层。当第二层呢，再浅一点的啊，当我们没有听到佛法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有这个有如来。当我们信了佛法的时候，我们相信有如来，这个如来啊，在我们心里边呢来了。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们信如来才有呢？本来就在那里，不需要我们信或者是不信。不管我们正或者不正，如来在不在那里？在哪里？下边呢，第十六条，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这里头我有一个括弧啊，说明如来说什么。说啊，世界是啊是有，那叫做一合相。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啊，这个包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也可以哈，三千大千世界也可以哈，无量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也可以，这是一个整体。你这一个全体的世界啊，叫做一合相。也就是说无质世界，就是一切的无质世界，这是一种，这是一个名相，或者是一个现象，一个整体相。但是如来说这是假相，是不是这样子？即非一合相是个假相，但是这个世界是有，是假相还在呀，所以那个叫做一合相。可以大可以小啊，一合相一粒沙子也是一粒沙子的一合相，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一个人，整体的一个人是一合相，你夫妇两个人是不是一合相啊？这是一对夫妇嘛哈，一个家庭也是一合相，对不对？一个社会一合相，一个国家一合相，一个民族一合相，任何一个哈范围啊都叫做一合相。但是一合相啊，不管大不管小，都是啊许多的因素啊元素凑合在一起，但是呢它会变动，所以即非一合相。但是呢它那个现象存在呀，所以叫它是，就这个样子，有这个一合相。第十七条，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间寿载见，即非我见人间众生间寿载见，是名我见人间众生间寿载见。哇，这个好难懂哦。其实这个一句话其实就是仅仅一个名词啊，我见的意思。 我见的意思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的判断，做事哈，你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好，你的看法是为什么叫你的看法，不叫别人的看法？是你自己的，对不对？因为你讲我的看法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有什么，有另外的人，对不对？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你说你的看法会不会讲？不必要讲，是不是？你讲你的看法的时候，一定是有相对的，有另外的人。所以我人啊，那么许多的人叫做什么了？众生。众生呢还在继续的活下去，叫做什么？受灾。你要不要活？好，人众生继续的活下去，这叫受灾。如果一晃而过就死掉了，没有受灾啊，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众生和我都啊还在时间上面继续的活动，所以产生什么你争我斗的矛盾烦恼，对不对？好，现在这里呢就讲，哎，我的执着啊就是因为跟众生有冲突嘛。其实我的执着也好，众生的执着也好，都是假的，都是个人的自我中心而已。但是呢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心里的烦恼就没有了。可是众生还是有众生哦，人与人之间的确还有不同的差别，所以众生界是这个样。但是一个修行佛法了解般若的人就能够知道，没有我，对不对？无我了有没有众生？没有众生有没有受灾？对，这个大家，哎呀，这好聪明的啊。下面第十八条，说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法相的意思啊，一切法就是一切的现象啊，都有它的这个定义啊，有它的定义，你就就有一种啊，就是法相啊，诸法。法的意思就是现象，现象每一个现象有它的这个一定的定义，叫做法相。可是每一种现象都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所以叫做非法相。但是呢这种现象本身不能说它没有。第十九条说，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取法也是执着一切现象是真实有，这是凡夫，这是错的。因为执着现象有啊，你会有烦恼，也为人家带来烦恼。可是取非法的话，就是执着于空，那就是消极逃避，而啊不会积极地啊从事于修行，或啊积极地啊从事于啊这个度众生。因此呢不取法也不取非法，那才是真正的这个般若的精神。佛法里边呢又讲说正见和邪见。什么叫做邪见？是有两大这个两大点呢、啊、第一叫做常见，第二叫做断见。所谓常见呢，认为一切法是永恒的，不管是物质永恒或者是啊精神永恒，这个都叫做常见。这就是啊取法，取什么法？取物质法，取精神法，是永远的话，这都是常见，都是外道。取物质为永恒，这是唯物论者；取精神为永恒，是什么论？ 唯心论或者是唯神论，取非法，这是啊叫做断见，也就是一切的东西啊都不是真的，都是空空如也的，都是如幻的，都不是啊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人死了就像灯熄了一样，这种叫做断见呢。这断见呢，唯物论的断见呢也是断见，但是唯物论呢认为物质还是永恒的。可是唯物论里边讲到没有精神，那也是错的。但是佛法呢，非唯物也非唯心，非常见非断见。所以这个下边有一个是讲哈，无相就是实相啊，是什么意思？说法非法，非非法，法不要取，非法也不要取，而非非法是这两种啊都不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中道。好，我们讲到这里为止。这是《金刚经》内容里边的第四个项目，叫无相离相。我们首先呢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相。相的意思啊是形象，是现象，还有叫做法相。形象呢是可以用眼睛看，可以用手啊去摸，可以啊用啊耳朵去听，都可以叫做啊形象。那是包括啊色声香味触，这都叫做啊形象。然后讲现象呢，包括啊物理现象、生理现象，还有一种什么现象你们知道吧？心理，有没有个心理现象啊？这三种啊。这心理的现象呢，在六尘的里头，我刚才念的是五个尘啊，色声香味触，一共几种？五种，这叫做五尘。然后在第六尘，这个尘的意思啊，就是尘土的尘啊，又叫它是境，境界的境，环境的境啊。第六境或者第六尘呢，叫做法尘，这个是心理现象。但是还有一种法相，这是佛法的专有名词。所谓法相呢，包括啊形象、现象，还有不是形象也不是啊现象。比如说大圣的佛法里头啊，一共有一百法，心这个十法呢，十一个心法是八个，心所有法是啊五十一个，然后还有啊二十四个是不相应心法，还有六个呢什么啊无为法， 那么其中呢，不相应性法和无为法都不在形象和现象之内的，无为法和有为法也是相对的。有为的呢，这个一百个法之中啊，一百个法相之中有94个是有为法，只有啊6个是无为法。那我们现在在这儿讲的无相，就是啊没有可以用法相来说明的，用法相来说明它的都不是啊真正的叫做第一体，而要离开一切相之外呢才是第一体。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名字出来啊。第一一体啊是对世说地而说的，说地和真地和第一一地，也就是说大声的真地呢是第一体，是讲的啊无为法无漏法。那么一切的世间呢所用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都是叫做啊世说地，都是有漏法，都是有为法。以上啊讲得好深 哦，现在不怕你们跑掉，反正是最后一个晚上。诸位听到现在懂吗？什么叫做有相，什么叫做无相，懂没有？不懂啊。有相啊是有所执着的，心里认为是有的，有什么？有现象，有形象，有一切法相，这个是有，是心住一相，这叫做有相。心不住相叫做离相，因无所住，无所住就是啊不注意法相，那就叫做离相。这样子懂了吧？金刚经开示无相离相的法门，是为菩萨道及佛道的准则。也就是说修行菩萨道而成就佛道的话呢，必须啊要能够啊离相而不住一相。现在我们呢看金刚经里边一共有21个例子，实际上就是啊全部金刚经呢讲离相无相的地方，我们全部把它抄出来了。现在一条一条的，我们一边念一边解释。第一条，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我相就是啊，对于自我的呀、执着、自我中心的表现。我们个人的自我啊，是从贪嗔痴慢疑和邪见而构成的。除了以上所说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种种的心理现象的执着之外呢，没有我的。所以 是为我啊，其实就是啊烦恼的鼻名。说我人人都觉得很重要啊，事实上我就是什么鼻名呢？烦恼的鼻名。是哪几种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还有什么邪见。我是有对象的，一定是有另外的人才会感觉到有我。对另外的人而言叫做我，这是我你他。我呢就是我相，你呢是人相，加上他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有你有他了，对不对？他就很多了，你可能只有一个，他就很多了，你也可能很多。现在我对你说，我对你们说，对不对？这个是你们他们啊，这个一定是啊，就变成了多数的。多数就是什么呢？就众生相。多数的人现在过去加未来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啊在活动，这个叫什么相？受者相。如果有这个四种相，那就不是菩萨。为什么？因为他是烦恼鬼呀，是烦恼啊，那当然不是啊真菩萨。现在讲第二个例子，菩萨不住啊相布施，我有个括弧在了，不住什么布施？不住六尘相而行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六尘是什么啊？我刚才念了一下啊，对，是身相为出法。我们拿什么布施呢？就是拿六尘做布施的啊。我现在在说法，我现在在说法，对不对？是六尘里头的哪一层呢？身尘、法尘，两个都对，而且两个都加起来啊。如果没有法尘，那不是说的法哈、啊。如果没有生成，这个法说不出来。所以菩萨度众生，不论他是用什么来度众生，都是叫做布施行。行布施而不住相，那也就是说没有前边的四种相，也没有六尘相，那这是福德就很大。为什么？没有福德才是最大的福德。这个话怎么讲？假如有福德呢，一定是有一个质和量的范围，多少和大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执着福德，认为没有福德，它就无限的、无量的，不受啊多少大小所限制，那才是啊最大的，是这样懂吗？好，这样懂吗？ 好。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说如来啊，他是有三十二相的，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啊暂时的虚妄相。 不是啊，真实永恒不变的如来相。因此接下来说，凡是有形象让我们来执着的话，多不是啊真的，都是啊虚妄的、假的。因此如果能够见到诸相非相的话呢，那你就见到如来了。所以诸相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了，就是啊一切法相，你不执着一切法相的话，那你就见到如来。这也就是啊真正的大智慧大般若呀，见到了空，见到了无相，那就是啊实证如来的法身，听见呢如来的呀法性。我应该要说，对于法相来讲称为法性，对于法身来说对于如来而言叫做法身。法身也好，法性也好，都是啊无相。法性就是空性，法身呢是无身。这两句话非常很重要啊。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们一定啊要把它背出来。如果能够说背这两句话，说记这两句话，你能够啊遇到什么困难就能够解决什么困难，遇到什么神什么魔什么鬼，一切啊都不是问题。为什么？你心里边呢见到任何相都是什么？都是虚妄相。一个魔鬼在你面前出现，你说嘿嘿，你是虚妄相。如果有人他能够跟你吹牛，他已经得到了什么三明了、六通了，他能够啊神通啊、自在啊，在你面前呢、啊、弄神呢、啊、弄鬼啊，你应该要知道念这两句话，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玩的什么花样啊，在我面前你无所遁形，要这样子讲啊，否则的话你就让他欺骗了，你自己就麻烦了。这不是佛法，真正的佛法一定要以这两句话来做标准的。但是很不容易啊，钞票在你面前，你说一切都是假的，钞票还是真的。下面第四例子，有持戒修复者以此章句能生心性，以此为实，是诸众生无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昨天我们讲到菩萨的三句境界，就是大圣菩萨有三条戒，这是非常重要，修善法戒、度众生戒，还有一个叫什么持一切境界。那现在就是《金刚经》里面这又出来了一条了，对不对？这是啊持戒的，修菩萨道一定不能离开这个三大主体哈。所以 此境界是非常需要。因此说持境界的人，而且还能够修福德的人，对金刚经是能够生信心的，而且呢会把金刚经呢当成呢是真的。像这样的众生呢，一定是啊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了。为什么？因为啊对他们来说啊法相是没有的，可是也不是说非法相才是对的。这个就是中道了。我们昨天讲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是中道，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是中道。因为恐怕有人呢听到说没有事相，那也就是说会变成了消极。因此记着讲，不但没有法相哦，非法相也是错的哦。大圣的菩萨所谓离相，这是不住一相而行六度万恒，度尽了无量的众生。度尽无量众生，是不是他说我已经度了无量众生，而无一众生的密度者，是不是这样讲？前面解释过了哈，这叫做不住相，叫做离相。现在我们讲第五个例子，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许多的人希望成佛，认为真有一个东西、啊、叫做佛，叫做佛果。好像我们买一个芒果，买一个苹果，买一个罗汉果，还有一个什么果啊，葡萄果，还有什么，好像果很多啊，水果，好像真有一个果在那里啊。其实无果，彻底的没有果，那个就是什么果？就是佛果。而且如来也没有一定的法要可以说，要说的。为什么？如来所说的法都叫我们呢不可取不可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来说的法都是啊一种啊方便法，不是真实法，真实法无法可说。但是如来说的法是法吗？不是法，因为真法不可说，对不对？但是如来说的法就不是法吗？也不能说，因为不说如来不说法，我们不知道法是什么。他讲法相，让我们呢去照着去修行呢，能够证法性，所以也不能说他不是法。第六，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在下面这个解释哈，证大孝身果即非真果。那金刚经里边呢举的好多例子，举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以及大圣的佛果。凡是证到果的人不会认为他自己证到果，这是金刚经讲的呀。但是现在有一派的什么大禅师啊，他自己是四果啊，什么三果相啊，四果相，他的弟子们都是三果了。这个以金刚经来讲的话，他是在说谎。这么看，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因为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生什么心啊？生的清净心。这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的什么心？ 是生的清净心。清净心的意思是什么？是智慧，是般若。我们刚才讲的烦恼心的意思，是指的贪嗔痴慢疑邪见。离开贪嗔痴慢疑邪见的烦恼之外，而产生呢度化众生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的活动，都叫做什么？都叫做般若，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清净心。我们见到有许多自认为说他自己已经呢证果，已经解脱，而他们的烦恼贪心嗔心嫉妒心怀疑心那非常的重，这是清净心吗？那是愚痴心还是？现在我们看的第七，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第八条啊，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生无数住心。第九，菩萨心应不应呢住色布施，若菩萨心住以法而行布施，如人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这一段呢，就是说修菩萨道的人，他的心呢不会呀注意色，也不会注意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假如说这个菩萨的心啊有所住而行布施的话呢，就好像是人呢在暗色里边什么也看不到。如果不注意法而行布施的话呢，就好像啊有眼睛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得明明朗朗清清楚楚。为什么心注意法而心不思，就好像在暗室里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烦恼，所以把心呢蒙住了；因为有自私，所以心不明。这很简单呢，我们呢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就是有我的时候啊，是当局还是旁观呢？啊，当局，当局啊，就是说有自我的得失利害在作祟，所以看事不明，因此不注意法，就是纯苦观，就是绝对的苦观呢、啊。所看到的现这个事事件的任何事啊。都是啊，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第十条，是无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是无有发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两句啊，就是说，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心，也就是发成佛道的心的那个人，并没有一定的这个东西、啊、叫做那个人、哦、如果有那一个人的话，这是有什么？有什么四相的里头有什么我相？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那个人，希望要得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一样果，其实没有那么一个东西让你可以得到，那才叫做啊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没有人发无上正等正觉心，也没有一样东西真正的叫做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诸位听懂吗？第十三，十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若菩萨通达于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实菩萨。这是说什么叫做菩萨，这个哈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哈，像剥芭蕉一样的啊，芭蕉什么芭蕉树啊，不是吃香蕉，吃香蕉皮剥掉还有一个香蕉可以吃啊，剥芭蕉树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剥掉。先讲没有发心的那个人，也没有发心最后要得到的那个东西的果，现在呢已经发心的人叫做菩萨。这菩萨修行菩萨道到最后能够成佛，这个就中间阶段嘛。这个中间阶段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菩萨呢？没有。你不要以为你是菩萨，你在行菩萨道，你将来能成佛，如果有这么想就不是菩萨。哦，好。哎，第一个鼓掌的人打自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菩萨了哈。第十四条，众生相不可得，众生的心相不可得，所以呢什么样，下边呢这个是经文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此佛说啊，恒河沙数的世界众生所有种心，如来悉知。这很多人呢又把它做两种解释法啊，解释什么，解释这个如来因为得了三明六通呢，所以如来的这个他心通呢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相。这个是从信心呢信仰心来讲，可是从智慧的，从如来的根本智，智慧哈、啊、有根本智有后的智啊，从如来的根本智来说的话呢，如来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一切众生有心呢，因为一切众生心等于无心，还要去知道他做什么。所以一切众生呢他一看，哦，我全部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是希望心嘛，又不是真心，后要知道做什么，这个多舒服哈、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如来哦，你们试试看。这一切众生的心不要管它，都是虚妄心，那表示我已经知道一切心，你们也知道了对不对？哦，你也是如来了哈、啊。说但是第一种不简单呢，是以神通来知道一切众生所有的种种的心相，这不简单。如来的确也有这样的呀，这个神通。可是《金刚经》讲的是第二种，不是讲的第一种。前面讲三种心不可得，这很简单的，很容易懂。过去的已经过去，已经没有了啊。未来的还没有来，那当然是没有的。中间呢？除了过去和未来，有没有中间？我请问诸位，有吗？除了过去和未来是没有中间的。这很简单，我们拿一根线啊，在中间用剪刀，不要剪哈、啊，暂时不要剪，用剪刀的刀口掐住的地方，这是现在。剪刀刀口的上边这是过去，下边是未来。这个 三个时间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当你剪到剪下去一剪呢，现在有没有了？这剩过去，这剩未来，对不对？可是过去还没有，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那现在有没有？现在也没有，这容易懂，对不对？好，你们有三心不可得，对不对？你们心很难的哈。十五条，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这也就是说，如来是离相的呀。如来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条，诸相就是三十二相，但是三十二相并不就是等于如来，但是如来是具足三十二相。第十六条，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世尊自己自称，这个我，这个是啊假名的代号，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自己形容他自己，因此他一个代号叫做我，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还有个我相。那么我释迦牟尼佛已经是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他说其实我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点的法，所以我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又叫无上正偏知觉。如果如来得到一点点的法的话，他是住相了，对不对？第十七，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呢，是说法，不管任何法啊，都是啊平等的，没有高，没有下的。众生平等，生佛平等，因此有的经典里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是为什么没有差别啊？离相无相还有什么可以差别相啊？众生也好，佛也好，心也好，都是啊假名，都是代号，所以实相无相，那一切法当然是平等的。但是离相无相要不要修一切善法？菩萨不修一切善法，不持一切境界，不度一切众生，算不算菩萨？不算菩萨。所以要持三句境界，还要不住一相，那才能够得到佛果。第十八条，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就是如来了。这个我们昨天就已经讲过啊，就是这条不必再讲了。十九条，佛说有个记者，若以实见我，以因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哦，我们呢，行邪道的人太多太多了啦。我们这里供的是西方三圣像，对不对？这个是实相，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变成邪道了？不是，我们是以佛像作为我们呢表示敬意和修行的时候的呀一种道具， 叫做法器、法相、法窝，我们用它来修行的。但是啊，不就是把它当成啊，就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无相的啊。那有相的三十二相的实身，不是啊，真的佛的法身。还有如来的说法的声音，它这是一种啊方便的呀、啊，一种工具，而不是啊就是啊如来。因此，不要执着佛的法相，不要执着啊佛的啊形象，而要去真正的实证佛的呀、啊。无相离相的呀，什么法什么？无相离相的佛的法什么？啊，法身。我们看第二十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说断灭相。这一条啊，是来补充、来啊补救前面所讲的呀、啊、无相离相。很多人一听说无相离相，就认为真的没有佛路，那这是一个断灭的邪见。如果佛是没有的，那佛就不能度众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佛是没有的，但是他处处都在度众生，是不是这样子？菩萨是没有的，菩萨是在度众生，对不对？好，那不是断灭。第二十一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心解，不生法相。这一句很简单的哈，就说我们上面这个全部的呀所讲的，凡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要对一切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就是这样子知道它，就这样子来理解它，和啊，就是理解它哈，就这样子的去啊相信它，但是还要不执着一切的诸法的法相。讲《金刚经》叫你做什么啊？叫你不要执着，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还要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们讲的《金刚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金刚经》什么样的看法？你要照着这样子去看，对不对？你要照着这样子去相信它，对不对？可是你不要执着它，专门执着那个法相，而忘掉了法性，那就错了。信受演说《金刚经》的功德，也就是说啊，我们讲《金刚经》已经讲完了，如果能够啊相信它、接受它，而还能够啊说给人家听，功德是有多大？这下边呢就条例举出来，一共啊分为三个段落。第一，净信的功德，就是清净的来信受它的功德呢是怎么样？我们一共两段呢，其实很容易懂的。一，如来灭后后无不遂，有持戒修佛者，以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舍，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十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数种诸善根，闻此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修菩提如来悉知悉见世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这是说什么？这是说在佛灭度以后的最后五百岁，也就是 佛啊，灭度以后分成三个五百岁，就是1500岁。那么后五百岁就是第多少岁啊？从1000岁开始啊， 1001岁， 对，1001岁到1500岁，这个时间呢，假如还有人对这部经呢能够啊相信的话呢，那他的功德是很大，他已经呢在许多许多的佛之前呢，坐下呢种了善根了。这个如来知道这个人呢有无量的福德。我们离开释迦牟尼佛涅槃呢已经2500多年了啊，我们如果相信的话那功德更大，对不对？离开佛更远了吗？所以我们的善根都是了不得不得了的。但是是不是信呢？信不信啊？信，那我不知道如来怎么说了，我说你有无量功德。第二段，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以初日分以恒河沙数生等生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生布施，后日分亦与恒河沙等生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计一生布施。如果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佛神彼。哦，这个很绕口的哈。其实就叫我们呢，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来布施哈，以无量无数的身体来布施给众生，这个功德实在是很大的了。但是跟什么人比啊？跟一个人听这部《金刚经》啊，产生信心，你功德要比那个功德更大，这样懂吗？下边讲发布施的功德要比呀财布施的功德更大，发布施的功德要比拿我们的身体去布施的功德更大。第一，看看啊，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亦用布施，如复有人一次经中受持乃至四季偈等为他人说，其佛身彼。这个说这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宝贝，也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全部都是宝贝，什么宝？七宝来布施。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一个金刚经，仅仅以四句啊，金刚经的四句话自己能够啊受持，还能够啊说给人听，这个功德比那个功德更大。第二段，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以七宝满耳说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亦用布施，若三男子三女人一时经中乃至受持四季偈等为他人说，而诸佛得圣前佛得。这个不过把这个数量啊哈，有加倍再加倍了哈。以恒河沙数的3000大千世界，前面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不是啊？这个是恒河沙数的3000大千世界。恒河沙你们知道有多少啊？啊，哦，无量无数啊。第三，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如佛有人一次经中乃至受持四季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前面是用宝，这个地方是用什么？身体。恒河沙数的身多少身体啊？是无量无数的身体生命去布施给众生，这个福德不如啊用金刚经受持四季而在各位人也说，为人 说的功德更大。第三，这是第三段了啊。第三个项目，受持读诵演说的功德。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长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呢，是说啊，这部《金刚经》啊，是为呀、啊、这个发了大乘心的人说，是发了最上乘心的人说。所以大乘心是菩萨心，最上乘心是无上菩提心。假如这个这样子的经你能够啊受持读诵，而且还有啊这个广为他人演说的话，你的功德实在是太大了。这就等于说你已经呢担起了佛的功德了。第二，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你就能够受持读诵的话呢，你在过去世的罪业啊就能消灭了。为什么？你体会到无我啊，这既然是无我啊，你的冤家债主找到你找不到你啊，你就没有我了嘛。倒过来讲，如果你还有我啊，你就对着你的冤家债主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宰相，你还来找我做什么？下边第三，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一次不惹般若蜜经乃至四季即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以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个呢，因为这个地方啊，一个小世界的就有一个须弥山的啊，一个小世界啊又有个须弥山，这个一个日月系统就有一个须弥山，那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有多少须弥山呢？啊，三千个，三个千是不是啊？三个千多少千呢？啊，我不知道，你们几次算。拿这些七都是七宝，须弥山都是七宝所成，就拿这些七宝全部去布施，还、啊、怎么样啊？他的功德怎么样？比你呀、啊、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只有四句话，还跟他人说。功德比那个更大，大多少呢？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算。下边第四条啊，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呢，数字又倍了又倍，增加又增加哈、啊。若有人呢，以满二生其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三男子、三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一次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其福生彼。这个阿僧祇世界七宝，就是阿僧祇是无量无数的，叫做阿僧祇的意思。无量无数，这阿僧祇的意思就是无量无数，的世界的七宝拿得来布施的功德，不如什么？不如你受持《金刚经》的四句，乃至于这四句啊。为他人说，那功德更大更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哈、啊？这个奇怪哈、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金刚经》会告诉你， 这不是迷信啊。第四条，不是福德就是无量功德，不以为有功德就是有什么有无量功德。这一段话念一下，这经文呢、啊，如菩萨一门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如果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欲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也就是不受福德是无量功德。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叫得成于忍，这个忍的意思啊，是智慧的意思。有了这样的智慧的人呢，他就不会呀、啊，在做功德之后以为是做了功德。就好像是说我们呢老是赚钱赚钱存银行，我们再也不提它，不把它提出来，一直存进去一直存进去，到最后啊，那银行里的钱呢、啊、全部都是我的，因为人家都提存进去提出来存进去提出来，我的钱这一直存下去，到最后啊，人家提的款也是我的钱，所以所有的钱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我没有提他们，没有要他这个钱？如果我要提现款，那存多少算多少，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只存不提，你存一点点也是无量，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对？你存一点点为什么是无量？没有算它嘛，当然是无量嘛。第四项，最后的是结论呢。结论，我们你看看啊，云何为人演说不去一相如如不动？不去一相，不去一相如如不动，那是什么啊？那是说的什么？说的法相呢，还是法性呢，还是法身？我告诉诸位，说的是实相啊，实相无相，法身无身。那也就是说，这个法相既然是无相啊，既然是如如不动啊，那怎么能够告诉人呢？怎么能够让人家听懂呢？下边有四句话，很简单，大家都会念的哈，大家念。好的很，我不需要再讲了。一切有为的所有法相都是什么？就好像是如梦如幻如抛如影，是不是啊？又像如这个露水，又像是电光，应该叫这样子的做观察和观想的话呢，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一切相都是假相。听到以上的佛法之后啊，所有的生熟世众，哪里生熟世众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即一切世间的所有护法的善神啊，通通怎么样啊？闻法欢喜，信受奉行，就是你们，对不对？现在我们诸位先起立，起立回向，回向之后诸位皈依的人留下来，观礼的人留下来，还如果要回家的人怎么样？回家。我们呢非常谢谢法心这次做义工的人呢来护持道场，谢谢诸位大菩萨。